时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郭嘉陆带出的《我喜欢懒懒的》，梁汉文带出的《我就是忘不掉》。 看着思念作祟，

每一次喊你在

听我是圆满。